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是5月4号青年节，青年应该是有理想有希望的啊，应该是这个志存高远放开手脚大有作为的。那么在大步往前迈的路上，怎么能少得了这种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呢？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就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音乐正能量。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哪首歌曲能够特别给你力量。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提到历史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一首老歌，就是来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这首歌呢，开场前奏特别的大气磅礴哈，后来呢也是被无数做视频的人拿来做伴奏，尤其是有一部分这个婚庆的视频啊，后来把它这个作为新郎出场的这么一个雄壮的伴奏啊。那么其实呢，最开始喜欢这首歌的人是一批篮球迷。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篮协作为中国篮球的一个顶级赛事 CBA 应该有自己联赛的主题曲。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年轻人中人气很旺的零点乐队，于是呢就有了这一首大气磅礴的《相信自己》，一起来分享吧。节目直播开始之前呢，发了直播帖，很多朋友呢都给我发来了祝福哈。当然了，我也在这儿呢要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贾饼丁不是我说，祝超哥五四青年节快乐。最近呢很喜欢单向日历，每天都有一段话开启新的一天，满满的仪式感。五四今天已燃烧，相信你内心肯定有某种火焰，能把你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生命无极限，虽然说不能永远18岁，但总有人18岁。比起身体的苍老，我更怕心老。音乐无年龄，你我可能因为喜欢同一首歌而瞬间变得亲近起来。那么在这首《相信自己》之前呢，比较流行的励志歌曲应该算得上是刘欢老师的一首老歌。 从头再来。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在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呢全面展开，国企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很多人这个意识当中的铁饭碗，很多工人呢纷纷下岗。为了鼓励他们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系列的公益广告。那么从头再来就是其中影响力最大、最能打动人心的一则。那么这个广告的主题曲呢，因为旋律朗朗上口，演唱的大气豪迈，歌词呢也是简单直接，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直到后来呢，很多人把它都当作鼓励自己去创新的这样的歌曲。一起来分享刘欢的这首《从头再来》。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伟杰说相信自己，记得是高中运动会和考试的必备曲目哈。那时候每一次音乐响起呢，都是热血沸腾。无痕说考研失利，准备从头再来。朋友们都有了自己的新的方向，就剩下我自己了，还是要努力啊。确实啊，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希望得到的，但是呢我们无法左右命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遇见什么。所以说呢从头再来这样的准备还是需要时刻做好的。孟游侠说去年考驾照科目三考了两次全挂了，今年从头再来一次过满分，真棒。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音乐正能量啊，呼应五四青年节，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哪首歌曲你觉得最能给你力量呢？ 在20世纪9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一类人呢以70后为主，他们呢有着与上一代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呢虽然出生在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是呢大部分人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呢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当时呢音乐人陈嘉莉和翁孝良就根据这个背景创作了一首非常有名的经典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么张雨生呢在演唱这首歌当中也塑造了一个不懈奋斗的形象。一起来分享吧。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广宇说刘欢从头再来真心英雄，可惜张雨生英年早逝，听他的大海心宽。阳春三月好风光说，高三那年快高考的时候，学校每天早上都会循环播放我的未来不是梦，可惜呢现在很没脸听，很励志但听起来很惭愧，后来没说为啥。怎么说呢，我也落榜过哈，是不是跟我一样呢？杨俊良说，这是高中时期和一个好兄弟一起参加比赛时听的歌，好怀念那段时光啊。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从来没有忘。 很多历史歌曲的走红呢，也是带火了原唱歌手哈。比如说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呢，不管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同时呢，这也是一首挑战演唱者音域的这样一首歌曲哈。我们都知道他的声音呢高亢清亮，把这首歌呢发挥的是淋漓尽致。那么其实呢，这歌也给他带来很多苦恼，给他贴上了高音励志歌手的一个表情，使得听众对于他的印象呢都会比较单一。但其实呢，杨培安还是这个能够驾驭很多曲风的这样实力的。一起来分享吧。很多朋友在微博还是微信上都留言在说张韶涵哈。那么张韶涵呢，确实她的励志歌曲也不少，她的人生经历呢也真是非常励志。在很多歌曲当中的人气最高的应该就是《隐形的翅膀》，那么直到今天的这首歌依然是她的代表曲目。其实呢，这首歌算得上是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词曲创作人叫王雅君，之前呢和她有过很多次合作。有一次呢，张韶涵随便哼出了一段曲子，觉得很好听，于是呢就慢慢完善了起来，就是这首歌。那么张韶涵呢，出道之前参加歌唱比赛，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呢他依然坚持不懈，这个精神呢给王雅君带来了共鸣。因为王雅君本身呢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挫折，他是学美术出身，后来喜欢音乐，半路出家，但是呢最开始也是处处碰壁，而且呢不被周围人看好。那么这两个人的经历呢就成为了王雅君的创作灵感，于是呢隐形的翅膀就诞生了。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华北上空晴空区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天气预报你们说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是5月4号青年节，祝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正能量，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哪首歌曲最能给你力量。那么说到力量呢，汪峰的歌就一定是这个隔不过去了哈。那么很多人呢可能都会知道他的一首老歌了哈，飞得更高，觉得这歌词呢很激励人心。但其实呢这首歌是他呀写给自己的。因为呢当初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呢，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每发行一张专辑呢最起码都要超越上一张。哎，这个理念呢跟球王贝利有点像哈。贝利就是说，记者采访他，你最好的球是哪个球，他说是下一个球。汪峰说的超越呢，包含不仅仅是指销量，而是指质量，一定要有质的飞跃。那么这首飞得更高呢，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而且呢他还说，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的就是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而且呢每一天，对，每一天都要抱着这样的想法。这个理念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希望我们每个人一起共勉吧。 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我要飞。 手指向上，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这有过的网。我要你祝生命更灿烂，我要你变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声呼啸，我将飞得更高。 可乐妞说，激昂的青春，怒放的生命，听听往昔那写满梦想的歌词，拾起那曾经充满力量的旋律，触碰沉睡的心灵，追寻青春的步伐，让我们一起怒放我们的生命，激起奋斗的心，奔跑在无悔的路上，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迎着朝阳在路上说，超哥五四青年节快乐，在办公室里听节目，沉浸在歌声里，就算给自己过个青年节吧。见过失望的人更懂得去拥抱太阳说，张韶涵隐形的翅膀，看得最远的地方，淋雨一直走。大橙子也说，2007年的夏天我中考结束，电视台的反复播放飞得更高，那一年呢，我考试超常发挥，听着这首歌真的是超级激动，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向往，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哈。瞄了一个回忆说，前进的路上总要克服的就是自己的惰性，然而呢，我是一个超爱睡懒觉的人，汉书看得昏昏欲睡，每一次都要听这首歌来激励自己一下。这是具体哪一首歌呢？是现在是正在播放的飞得更高吗？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那么其实呢，关于翅膀的励志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容祖儿的那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呢传达的是女孩要勇敢追求的这样的积极心态，因为歌词呢朗朗上口，所以说也有很高的传唱度。其实呢，这首歌一共有三个版本，相比之下呢，普通话版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其实是最不算励志的版本。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冯曦妤在2002年演唱的英文歌曲，名字叫 Proud of You， 为你骄傲。副歌呢歌词写的也很有力量，我能飞翔，我为自己能飞而骄傲等等。后来呢，容祖儿就把这首歌翻成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广东话版。那么相比之下呢，广东话版是比较贴近原本的这个词义的，不过呢，因为大部分人听不懂，所以说呢传唱度就不是太高了。一起来分享我们听得懂的普通话版本，挥着翅膀的女孩。 我会勇敢的，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 向下偶来去天旅，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天空说，世界着你的风。 Let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我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大家节日快乐。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直播互动。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正能量。林文说，每一次听隐形的翅膀啊，总是忍不住想起腾格尔的钢铁之翼啊，这还真是能联想啊。DNA 说，隐形的翅膀算是我听流行歌的一个起点了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刚听这歌呢是我表姐给我听的，她教我唱。我为学这歌呢，边听边把歌词用粉笔写在楼顶房屋的水泥地板上啊，顺便练字儿的，是这意思吗？他说那会儿呢我表姐上小学，我还没上学，现在呢她都快工作了，我都大三了，这首歌呢也成了我不敢当着别人的面听的一首歌了，会怕别人觉得我很奇怪。就什么奇怪呢，多好啊。久而久之说，小时候下着雨的天，我妈妈骑着车子带着我去武术馆，我呢就坐在后面撑着伞，她在前面唱着这首歌，虽然说唱跑调了，但是呢却是我童年最深的回忆。格言猫头在微信上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哈，他说这个寂寞的鸵鸟总是一个人奔跑，孤独的飞鹰总是越冷越高，他说这啥歌啊，然后找了找告诉他说让世界多一颗心，他说啊对对对就这歌，我年轻时就是吼着这歌一个人爬野山的，他说那会儿年轻啊胆子大，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挺危险的。确实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哈，但是这样的举动跟行为真的是不建议各位这样去做，尤其是年轻朋友。好吧，我们说回节目，继续往下跟大家推送好歌。现在呢军事题材的电影哈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不是战狼，不是红海行动，而是相对没有那么高人气的空天猎，哎，就是李晨和范冰冰演的那部影片。不过呢今天我们不说电影，是说它的音乐。这部影片呢一共给观众带来了两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一首是南征北战组合创作并演唱的推广曲生来倔强，那么这首歌呢算是延续了我的天空的精神，释放了青春的一个热情。那么还有一首呢就是鹿晗翻唱的追梦赤子心，那么这首歌的原唱是 Gala 乐队，当时呢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来告诉大家，就算是遇到了什么挫折受到嘲笑也要继续往前跑，意思就是什么呢，别管周围人说什么，该干你自己的事儿，把它干好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盖拉乐队的原唱的曲调非常高，那么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每一次他们现场演唱这歌的时候呢，都会变成车祸现场。不过呢，鹿晗这个版本在演唱上加入了一些气息的技巧，哎，听起来呢就不至于那么的撕心裂肺了。所以说呢，这个演唱也是需要用巧劲儿的哈。一起来分享来自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 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烈火间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回头突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也许我手臂脚笨，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 Aris 云朵说，听着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开车在路上，挥别曾经过着六一的小女孩，迎接我的五四青年节。好吧，祝你节日快乐，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就不要互动听节目就好了啊。 未来迷人绚烂，总在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笑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等待日出是最耀眼的瞬间。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 在鹿晗的很多作品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歌的，比如说在2015年发行的《勋章》这首歌呢，当初录制完成后被《我是证人》剧组选中当作主题曲。那么因为这层关系呢，很多人并没有太关注歌词，其实内容还是很棒的。比如说，我会像奥德修斯一样朝着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神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 那么歌里提到的奥德修斯呢，也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人物了。曾经呢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算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特洛伊木马就是他造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勋章，来自鹿晗。 是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颗不普通，前方是未知，明面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说每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可我会像奥德修斯一样，这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记住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征服波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可我会像奥德修斯一样，这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呢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在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国产影片《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好吧，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87611点钟，不见不散喽。 我会像奥德修斯一样，就是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沙场，我记得是握紧我的梦想， 现在梦寐，偏叹只言一夜一回，浪漫的人怎知一玫瑰，看那不同的脸庞，留下相同的天，叹之下。